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六十二集，避之不及。过了两天，部里要考察各司上半年完成的工作情况，就将各司郎中一个个单独叫过去问话，并勉励一番，让他们下半年还要再接再厉，争取做得更好云云。总之，就是单独面对面谈话，你在工作中碰到的什么困难，也可以趁机向领导说一说，提一提，领导心情好，说不定就帮你解决了。结果十三个清吏司的郎中去了十二个，唯独唐范没有被叫到。若说上头考虑到唐范初来乍到，对司务不了解，那也该喊个员外郎过去。但什么都没有，河南清吏司好像完全被人遗忘了似的。谁也不是蠢货，这下子大家都知道，肯定是唐范得罪了梁侍郎，不招待见了。刑部里面有三个头头，一个尚书，两个侍郎。如今张尚书不怎么管事儿，彭侍郎也是个应声虫，就剩下梁侍郎，掌管着部里大多数实际事务，说一手遮天也不为过。如此一来，大家忙不迭跟唐范划清界限，生怕被牵连。就连之前对唐范释放出善意的陆同光，也在唐范上门的时候借口不在，避而不见。墙倒众人推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现在眼看唐范惹了梁侍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踢出刑部，旁人不说对他避之唯恐不及，没有落井下石就不错了。 哎，你们瞧见没有，尹员外郎如今可真是春风得意啊，这唐郎中不会没过多久就要被赶走了吧？那到时候会不会是尹员外郎升为郎中啊？ 直房里，三名司员围坐在一起，边上还坐着主事戴鸿明，显得有点尊卑不分。但没办法，眼看他们司就要成为被人遗忘的杂草了，大伙心里恐慌啊，赶紧凑一起交流交流信息，也好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。尹元化的人缘不大好，河南清吏司里除了一个司员坚定不移地抱尹元化大腿之外，其余没有人喜欢他的。但喜不喜欢也就是心里想想，像他们这种地位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是没法跟尹元化作对的。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二榜进士出身，头上还有梁侍郎这个直属上司加老师庇护着，官途肯定比他们来得平坦。本以为来了个唐范，可以压压尹元化的气焰，他们的日子也好过一点。谁知道这才没两天，唐范就得罪了梁侍郎，连带他们河南清吏司也被排挤了。 我看是了。 程文叹气连连，他是老司员了，如今五十开外，在河南清吏司待了十来年，经历了好几任郎中。早就不求升迁，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先前周郎中疾病没了，唐范还没来之前，司务由尹元化暂代，但他对上谄媚，对下总端着架子，稍微有点好处还都急吼吼地拿去孝敬上头了，简直将梁侍郎当作爹来侍奉，也难怪梁侍郎喜欢他。但下头的人可不喜欢他，所以戴鸿明也好，其他三名司员也好，都不希望让尹元化当上郎中。可惜他们说了不算。 唐郎中毕竟太年轻，一时沉不住气，教训了尹元化，他倒是痛快了，可就没想想以后啊。 另一个司员撇撇嘴，对唐范也不怎么看好。 我听说 那位唐大人还是庶吉士出身呢，像他们这种翰林老爷，眼睛都是长在头顶上的，清贵得很，怎么会知道事情轻重呢？ 戴鸿明发愁。 行了，别替别人操心了，先想想我们自己吧。今天唐大人告诉我，过几天的聚餐他跟陆郎中说好了，这次先由他来请，让我去各司通知一声，结果我走了一圈愣是没人搭理我，要么说自己事儿忙走不开，要么说自己家里有丧事不能参加宴请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分明是不把唐大人放在眼里，你们说说该怎么办、啊、 其他三个司员陪他一起叹气。 能怎么办，就跟唐郎中实话实说呗，咱们总不能强拉着他们过去吧。 去哪里啊？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，众人回身一望，说曹操曹操道，唐范背着手笑呵呵地走进来。人真奇啊，有什么好事也与我说道说道。大伙呵呵干笑，一脸尴尬，司员们连忙告退出去，唐范笑着点点头也没阻止。剩下戴鸿明一个，这里是他的脂肪，他当然退不出去，只能扯出笑脸。 哈哈，大人日理万机，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若有什么事吩咐一声，下官过去听命便是。 我让你去各司下帖子，邀请各位郎中去吃饭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 戴鸿明一张笑脸顿时垮了下来。 大人，实在不是下官办事不利，诸位上官贵人事儿忙，都抽不开身呢。 唐范笑容不变。 不是抽不开身，是怕得罪梁侍郎，觉得我很快就要被踢出刑部，跟我交好也没用吧。 瞧你说的，怎么会呢？ 戴鸿明呵呵呵的笑，心说您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嘛。唐范道， 这事我知道了，你把话传到了就行，他们去不去是他们的事，不关你的事，到时候你叫上梁文他们三个也都过去吧。 这不妥当吧，这历来都只有各司郎中能列席，下官等人身份不够。 唐范摆摆手打断他的话，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做东自然是由我来做主，总之到时候你和他们一并过去就是了。五天后等放了牙，仙云馆的凌云厅我已经订好位子了。 戴鸿明啧舌，仙云馆，这可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饭庄啊，谁不知道他与仙客楼是同一个东家，走的不同路线，前者比仙客楼还要再高档一些，听说环境那个典雅清幽，非达官贵人不得其门而入，就算梁侍郎想定个位子都不一定能定得到，像戴鸿明这种小官更是只闻其名了。现在唐范却能在仙云馆定到位子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门路比梁侍郎还广啊。戴鸿明忽然又想到，听说这位唐大人在顺天府当推官还不到两年就调到六部来，整整升了一级半，这分明是上边有人，否则天下立功的官员多了去了，也没见个个都升官升得那么快啊。他开始有些浮想联翩，短短片刻之间脑海里转过的念头不知道多少，心头也跟着活泛起来。戴鸿明想到，原本以为这位唐郎中是个傻大胆，但现在看来人家根本就不是愣头青，而是有恃无恐啊。虽说最后到底是过江龙猛还是地头蛇强尚且未见分晓，不过自己要是能趁机稍稍冷灶，说不定以后会有好事。想及此，戴鸿明的态度也不像之前那样消极了，他连忙应了下来，又主动谏言道， 大人， 世人大多见风使舵，如今他们担心梁侍郎，都不敢对您表示出善意。您便是请他们吃饭，他们也未必敢去。不如还是延迟些时日再说。 唐范闻言就笑了，这戴鸿明还真是个有趣的人物。他初来乍到，确实需要自己的人手，所以趁着跟尹元化交恶纷纷扰扰的机会观察了几天，发现戴鸿明这人并不坏，虽然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但因为他也跟尹元化不对盘，所以反倒希望唐范能够强势起来，自己才有靠山。之前戴鸿明没敢开口，是觉得唐范对上尹元化的胜算不大，现在一看到曙光，自然要先过来投靠，免得被新上司疏远了。唐范也是从顺天府这种基层部门干过来的，对手底下这些人的心思自然清清楚楚。不必多言，说了过两日就是过两日，叫上梁文、田轩和英温。本司有四个司员，都是给三位上官打下手的，除了一个廖子敬上赶着去抱尹元化的大腿之外，其他三人都在观望。反正对他们来说，不管谁当上郎中，他们都只是打杂的，不会太大改变。当然他们本身在司里都属于人微言轻、备受冷落多年的小透明，就算要抱大腿，尹元化也不一定瞧得上他们，所以方才三人才会跟戴鸿明聚在一起唉声叹气。唐范点了这三个人的名，就等于把剩下的那个廖子敬排除在外。戴鸿明心想，这位新上司是打定主意跟尹元化干到底了，不由暗暗苦笑。见戴鸿明仔细答应下来，唐范拍拍他的肩膀，说了两句勉励的话，又让他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寻找一些卷宗送到自己职房去，这才施施然离开。刑部地方本来就不算大，郎中虽然是一司主官，但跟尚书侍郎那些还是没法比，职房也就跟唐范以前那个推官职房差不多大小。走进自己的新职房，前几天几近枯萎的花草因为得到悉心的照料，已经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唐范又从家里搬了两盆兰草过来，细长的叶子如翠玉一样嫩绿可爱，从中间长出粉色花苞，因为屋里温暖已经有了绽放的迹象，一丝丝若有似无的香气飘逸出来，使得脂肪里飘荡着沁人心脾的高雅幽香，令每个踏入这里的人都忍不住深吸口气。现在是年中，该忙的在年初已经忙过了，但唐范来到这里自然不是为了尸位素餐、光领俸禄不干活的，在他心里一直横着一桩心事，之前在顺天府因为格局所限未能办成，如今来到六部，就要趁着在六部的便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不一会儿，戴鸿明就抱着一堆卷宗过来了，唐范埋首暗读，头也不抬，让他放下了便可出去。戴鸿明瞧见唐范桌上半冷的茶盅，也没有打扰，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。又过了片刻，司员程文就将热腾腾的茶送过来了，他已经从戴鸿明口中得知唐范要在仙云馆请客，还要叫他们几个司员也过去作陪的事情了，笑容举动比平日还要殷勤几分。没奈何，郎中大人正忙着翻看卷宗，甚至都没抬头看一看给他奉茶的人是谁，只从喉咙里呜了一声，程思源只好难掩失落地走了。两日后的早上，唐范正在职房里看卷宗，戴鸿明匆匆来找。 大人，大人。 唐范抬起头， 何事？进来吧。 戴鸿明走进来，压低了声音。 部堂大人召各司郎中与员外郎去开会，说是要询问下半年各司的一些情况。 什么时候？ 就是现在。 唐范眉头微微一皱，为何没有提前说？ 下官也是刚刚才知道。 唐范明白了，员外郎是郎中的副手，这事儿本该由尹元化负责并提前告知他，但尹元化巴不得他出丑，又怎么会提前告诉他？唐范嗯了一声，也没有怪责戴鸿明，起身就往外走。戴鸿明心里惴惴，既怕唐范迁怒自己，又担心唐范准备不足导致本司会在会上出丑。走了一段路，唐范回头瞧见戴鸿明还跟在后面，不由奇怪，怎么你也要参与？ 不不，下官以为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 戴鸿明干笑，忙不迭溜走了。这个会议算是例行会议，每个月都要召开的，一般是在将近月底的时候。不过这个月因为张尚书有事不在部里几天，延后了，本来应该提前另行通知的，不过谁让唐范是新来的又不受待见呢，大家就欺负新来的，所以在唐范刚刚才知道的时候，会议已经快开始了。理所当然，在各司里唐范是最后一个到的，甚至比两位侍郎还要晚半步。他连忙拱手行礼，然后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。按照规矩，各司的郎中和员外郎自然是坐在一起的，唐范的视线跟坐在他旁边的尹元化不经意对上，后者对他递来一个得意的眼神，唐范回以不动声色的微微一笑。紧挨着唐范坐的是陆同光，对方也瞧见了尹元化对唐范的示威，心中不由暗叹，终究有些不忍，便悄悄对唐范说， 这次开会啊，不单讨论本月的，还主要讨论下半年各司的计划。这张部堂啊，可能会一个一个司的问，你要有所准备啊。 唐范对他报以感激的笑容，也小声道， 多谢陆老哥。 陆同光还想说什么，尚书张莹进来了，他连忙摆摆手示意唐范不要再说话。正主一来，会议正式开始。正如陆同光所说，张尚书先说了一下上半年刑部的总体情况，又着重讲了几个还未判决的案子，督促各司加紧，然后就开始让各司进行汇报。尹元化早已有了打算，由于事先毫无准备，再加上刚来没几天，轮到河南清理司的时候，唐范估计十有八九是答不上来的，这时候就是他尹元化出风头的好机会了。就算唐范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被罢职或调走，但只要他表现不好又被孤立，在刑部就寸步难行，职权也会被架空，届时可真就成了一个傀儡郎中了，比前任周郎中还不如。那头福建清理司显郎中说道， 闽中弃地成风，习以为俗，更有不少人因此自宫，却不得门路入宫为患，尽之不绝，实在令人头疼。福建按察使司那边多次来函，请求朝廷下令严禁民间百姓私自自宫，违者加以重惩，否则只怕此风会愈演愈烈。 张尚书问梁侍郎， 你怎么看？ 梁侍郎沉吟道， 我也曾见福建来函公文上报过此事，景泰七年，成化七年，朝廷都曾下令严禁民间自宫，然而收效甚微，归根结底还是官府未曾加以严查所致，日积月累蔚然成风，所以才屡禁不止。要想彻底断绝此事， 还应从源头上想法子。我的提议是由朝廷下令，规定以后民间私自子宫者一律不得入宫。 唐范听得暗暗点头，这梁侍郎虽然包庇门生，又处处与他过不去，但确实是有些能力的，倒比那些庸管还要好上几分。张尚书颔首，对贤郎中道：“ 可先记下，回头将梁侍郎的提议整理之后呈上来，我看一看。” 显郎中连忙应下，又汇报了一些情况。